艰难呢？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郑田呢，发现自己手下这士兵啊，还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铁石心肠，其实啊，还是有一颗报国之心的。于是呢，他写了一封血书，让随从啊交给皇上李轩看。这封书信呢，就8个大字：人心尚在，大唐有望。在唐熙宗中和元年2月上旬，凤翔，也就是现在陕西凤翔，初春还寒，北风依旧。可是呢，凤翔市长郑田的心里是很温暖的，就像院外这冒出的新叶，可以说是充满了希望啊。这时候的郑田呢，还在写信，这会儿呢，不像之前写血书了，是挥墨如剑，运笔如刀啊，笔走如蛇行，走指如跃马。不一会儿，这封信就写完了，笔一扔，长吁一口丹田气。郑田呢，对自己的新作非常的满意，这封信呢，他早就想写了。在2个月前，郑田及时抓住军队干部的思想萌芽，成功的说服军队将领们跟自己啊歃血为盟，定下了反攻长安的大计。那么在统一了思想之后呢，郑田呢没有匆忙行动，反倒跟长安齐政府保持了一个联系，时不时呢还写两封信到长安歌颂一下大齐皇帝皇朝什么的。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干大事儿啊，不能太冲动，你没准备好之前，只能收起锋芒，装装矮子，直到自己的肌肉鼓起来，拳头攥紧有劲儿的那一天再露出来。这一天呢终于到了，将已至，兵已齐，是时候跟皇朝摊牌了。郑田写下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公开的信，写给皇朝的，同时呢也是写给天下人看的。 这封信很长啊，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信里的大纲，咱们就不细说了。如果说列位喜欢古文的话，您也可以去看看《旧唐书正田传》里面找一找。这封信呢，可以说是才华飞扬，足见18岁的进士啊，真的是名不虚传。这信的一开头啊，有一称号，长得吓死人，怎么写的呢？奉祥陇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2000户。正田，这长吧，都快赶上现在咱们的社会名人了啊。当然呢，正田不是图虚名的一个人，他挂这么长的封号呢，只是想证明一点，我现在是大唐原装正宗的招讨使，现在呢，我会代表大唐消灭你。这封非常精彩的公开信呢，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他从唐朝的伟大开始说起，我们呢拥有辉煌的历史，18位帝王的伟业，300年的皇恩浩荡。现在大唐有难了，我们呢不用悲观，也不用奇怪。以前大汉朝仍然兴盛的时候，也有王莽这样的奸人，夏朝没有衰败，也有后羿这样的贼子。天下从来不乏妖孽，但是呢也有忠贞之士。亲爱的战友们，请大家鼓起勇气。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证明文人骂架呀，这方式才是最狠的。这郑田呢，把这皇朝可以说骂得体无完肤，狗血喷头，而通篇没有一个脏字儿。如果想想以后横行菜市场，舌战群雄，您可以去翻看原文，学学郑田用这个知乎者也怎么说别人的。本文呢，劝人为善，讲究文明用语，咱们呢就不再附录。但是呢，列位可以相信，要是把这些骂词儿安在唐僧的头上，唐僧呢可能也会生出3丈无名之火。第二段就是骂皇朝的。再来看第三段，这是吓唬人的。具体意思就是说，皇上马上就要出蜀，淮南的高骈也将要调动兵马，北边有党项，西边有吐蕃，18路兵马正在磨刀霍霍，只待时机一到，就要冲进长安斩杀皇朝。这件事呢，在历史上称作郑田传檄。郑田呢，就是要鼓舞天下的士气，他知道这李轩的一时半会儿不可能从四川出来的，高骈呢也更不会烟花三月出扬州，天下兵马也都吓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呢，没事儿，就让自己来当这个特立独行的另类吧。在发出了这封公开信之后，郑田呢需要一场胜利来向天下人证明草军不过是纸老虎而已。这个机会呢很快就来了。郑田自信地看到信后的皇朝一定会大怒，然后呢上门给他送战利品。可是呢，当皇朝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生气，而是莫名其妙。这个呢也不能怪皇朝反应迟钝，那只能说啊，郑田以前的演技太好了。在这长安档案库里还有郑田以前的亲笔投降书呢，还有这柜子里还有郑田送来的颂歌呢。诶，怎么会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呢？皇朝以为呢，这肯定是一封假的书信，也就是说不是这郑田亲笔写的。那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决定派一名使者到凤翔去问个究竟。这一下把这郑田反倒搞得哭笑不得了，看来自个儿前后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这些草军领袖有些不适应。那没事儿， 那我就用行动证明给你看。郑田把脸一板说道，将这个长安来的贼人拖出去斩了。使者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朝耳朵里，大齐皇帝怒了，好啊郑田啊郑田啊，朕好心跟你沟通，您却是一变态，那得嘞，别怪我宝剑无情了。愤怒的皇朝翻出了郑田的来信，撕了个粉碎，正式宣布不共戴天。然后呢，请出大将上让，点好兵马50,000，挥师奉饷。有人说了，50,000兵马够吗？至少皇朝认为够了。50,000兵马一致，必将摧枯拉朽，横扫奉饷，生擒这郑的嘴巴。当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而对敌人又一无所知的时候，失败的种子就已经埋下来了。在皇朝的眼里，郑田不过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才子吗？你论打仗，你跟我差着多少个级别呢？况且他这军镇凤翔就是一二流城市，能有多少兵马？可惜呢，皇朝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他忘了事情在变呢，更应该想到郑田离他这么近，还敢这么明着挑战他，这是必有所以啊。郑田已经非当日凤翔的一个儒生了，这今日的郑田乃是关中唐军反攻长安的一面大旗啊，而凤翔呢，则是唐军的汇集之地。在这两个月里，郑田是深挖洞，广积粮，招募士兵，打造兵器，又派来了工作组前往各地去招兵买马。很快他在凤翔就汇集了数万的兵马，在这儿有一部分是神策军。咱们呢来看看唐朝的这个神策军。这个军呢，以前是唐朝玄宗年间大将哥舒翰的部队番号，后来呢辗转进入了长安，成为了禁军，并且呢为宦官所掌握，成为了太监把持朝政的军事保障。一开始呢，神策军只限于京城内的防卫部队，可是呢神策军领导，刚才咱们说了，都是大太监，跟唐朝大老板皇帝走得很近，关系很铁，那自然说下面的部队福利好啊，工资高啊，是不是？到后来呢，长安附近防卫部队都要求被兼并，那得了，这样的话神策军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长安富二代组成的京城禁军，咱们已经见识过了，他们呢充其量就是一个饭桶集团，吃白食打群架是主要的内容。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不太一样了，这帮人是驻守在长安外围的正式军队，平时那是要训练的，有时候呢还能拉出去实战一下，这是有战斗力的军队。在李轩西奔之后，他们呢失去了大领导，没人指挥，只好被郑田所招，于是呢纷纷向凤翔靠拢，成为了反攻长安的中坚力量。那得了，现在兵马齐整，是时候打响反攻长安的第一炮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郑田没有等到草军打的凤翔，在得知草军出击的时候，他呢领兵出城，在现在的陕西岐山县境内一个叫做龙尾坡的地方驻营候敌。草军的50,000大军来了，领军的是草军大将上让。唐僖宗中和元年2月，皇朝称帝3个月后，长安与凤翔的半路龙尾坡，草军来了， 长安以西的这块地皮，他们呢还是第一次来，新鲜的很。那到了这儿一看，对面的山上，嚯，这上让大将军吓了一跳，只见对面的山岗上遍地都是唐军。当然了，上将军南征北战，见多识广，也不是吓大的，壮着胆子向前进军。再进，上将军松了一口气，他笑了，他这视力很不错，裸眼估计在 1.5 以上，不用费力就看出来了，对方的唐军是骑多兵少，就打旗儿的多呀，人少，这一看这不吓唬人吗？早听说敌军的老大是一个老儒生，只会念念唐诗，根本没打过仗，现在上让相信了，这种小伎俩怕是这位老书生临时看了看兵书，才搞出这么一个虚张声势的阵来。书生多照阔呀，是吧？那得了，敌人在面前送死，那咱们哥们还客气什么呀？兄弟们上吧！上让同学一冲动，军旗啊就挥了出去。可是呢，草军很有体育精神，一看对方兵这么少，阵法呢也太随便了，咱们也不能太认真了，不然赢了人家没面子啊。所以呢，他们的阵列也松开了，渐渐成什么呢？三人成群，四人成堆，敲着这鼓踏歌而行。这要不是穿着军装啊，猛一看感觉跟这去抢亲的队伍似的。当然了，有这个别草军败坏分子确实就是打算去凤翔抢老婆的。这时候呢，郑田正在对面的山岗之上，他双手紧握，掌心已经沁出了汗珠了。来吧，再进一步吧，我会让你们都知道，这唐军不是软弱的代名词啊。就在草军一步步进入埋伏圈之后，郑田猛然站起身来，用略微颤抖的手挥了挥手中的军旗，帅旗一动，满山呼应。这是无声的战鼓啊，这是飞舞的彩云，当然这更是一个信号，什么呢？动手！唐军伏兵四起，草军又喊出了常用词儿：中计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您看，这就是草军的优良作风，顿时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撒腿就跑。两边树林里杀出了一队唐兵，这才是真正的神策进军，护卫京师的精锐啊。战斗结束，结果还用说吗？草军大败，死了20,000多人，伏尸数十里啊。这场战斗在史书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呢，从尸体的分布之广来看，草军是溃败，被人家从后面追杀了数十里地。这是草军自渡淮以来第一次遭到重挫，面上看不过少了20,000兵马，但是从信心上来看，他们已经将渡淮以来用不败建立起来的威慑力丢的是一干二净。所以说至此，唐朝的反攻正式拉开了序幕。唐熙宗中和元年2月底，上让从龙尾坡败退的10天后，长安城里，上让呢狼狈的从这儿败退而来，皇朝大哥呢也没怪他意思，跟他说不用在意，不过就是一时失利罢了，凤翔那帮人啊不成气候。这么一看啊，皇朝还挺是一厚道人，但是呢长安市民可就不那么厚道了，尤其是长安的知识分子。在一天晚上，有一位大胆的书生写了一东西，从后面的情节来看呢，估计是一首诗，而且呢还是一首反诗。在写完了这首诗之后，按照常理手抄个100来份，是不是？然后呢到菜市场撒到人堆里得了。 但是呢，这哥们儿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深夜溜到大齐最高衙门的门口，贴到了公告栏上。有种吧，这是真有种啊。但是呢，奇怪的事儿也发生了，这张大字报大得很，打惊的过去了。他虽然不太识字儿，但是知道没事往衙门口贴东西，这里面肯定不是什么好话。这哥们儿呢想了想，决定还是干自己的事儿得了，朝廷上的事儿啊自己少管。他没声张，就这么悄悄的走了。这又过了一会儿，天色已经大亮，官员们陆陆续续来上班的，一来就发现这张东西了。这帮人都是有文化的呀，识得字懂得诗，当然知道这是一张恶言相加嘲讽大齐王朝的诗。可是呢，这帮人议论了一下，觉得呀，不关自己的事儿，这种大字报还是让领导来处理吧。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是该让那帮政治暴发户们难受难受了。大齐太尉兼中书令上让同志终于来了。咱们都知道啊，他心情不太好，对不对？上个月刚吃了一大败仗，等他窝着一肚子火去办公室的时候，一抬头也看到这张大字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内容呢肯定是查不着，但是可以想象这张大字报写的内容。第一个肯定是跟大齐执政有关系，上让作为大齐第一号公务员，骂朝廷，当然那不就是骂他了吗？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说不定那位胆大而不知名的书生在这首诗里就公然提到了上让吃的这场败仗。上让看完了这张大字报之后，可以说是爆发出了常人都难以理解的愤怒。他急忙冲进了办公室，一阵狂吼，叫来了带刀的亲信，掀起了历史上牵扯无辜人员最多的一起文字狱。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这起文字狱让长安再一次陷入了最黑暗的时刻。长安城内的居民对新成立的大齐皇朝彻底失望，他们就等一个时机来对草军用行动进行投票。这机会马上就来了，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明天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